曾经不懂爱有多深，曾经不懂情有多真，可是当我遇见你才知懂真情为是如此难舍难分。爱你是我满身伤痕，我却依然越陷越深，这才明白爱一个人竟能改变我的一生。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，我从不怀疑你爱我多深，哪怕只是一个眼神，一起牺牲都是我对你的真。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，我无法形容爱你有几分，就算生命有终站，我会爱你到永恒。动情有多真，可是当我遇见你才知懂真情为是如此难舍难分。爱你是我满身伤痕，我却依然越陷越深，这才明白爱一个人竟能改变我的一生。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，我从不怀疑你爱我多深，哪怕只是一个眼神，一起牺牲都是我对你的真。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，我无法形容爱你有几分，就算生命有终站，我会爱你到永恒。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，我从不怀疑你爱我多深，一路上有你陪着我，我就能无忧无虑尽情飞奔。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，我无法形容爱你有几分，就算世界会改变，也不改变我的诚恳。让我牵着你的手，陪我走完我的人生。